头一宝，再压二宝，看分明了、啊，站宝那儿的法话讲，把这正巧二位老先生还与我说，你们二位那个压不压的不孝心，还为谁输与谁赢？诸葛亮说，要拦你少拦两条柱，你这会儿拦算不成，这会儿的拦着也得罢了，这个输的白输，赢的白赢。站宝那儿的把话讲，把这尊长二位老先生，我跟您说的是好话，我反倒招您不愿听。您要的押宝四棍押宝，怎么您要盖的可不成？诸葛亮说，我一个小钱都没有，不让我押还不成了，敢说这么三成不让我押宝，我让你宝鸡割不成了。你看站宝那儿的一撇嘴，我的尊长二位老先生，你别在这会儿说大话，你别在这会儿大话扔，这两年话你防一防，哥宝金不是省油灯啊，我的名字叫邓宇，管丈夫先生叫徐茂公，刘北温他妈当家领，搬成宝魂那个孙悟空，一跟头十万里，要想打架算现成。诸葛亮一看要打架，我三宝那儿有神听，你要亲自将我挡，你个小人哪儿了风？诸葛亮哪敢怠慢，他的宝盒拿在手中啊，拿起了宝盒，不的要停在了宝棚一里乱绕营。诸葛亮一看要打架，回到三国去搬兵啊，搬来了咱们刘备、张飞、关四子，咱们周成的关平二的弟兄，马超、马岱，咱们二员仗，咱们白布三杨、老黄忠，有魏延，还有姜维，这个长坂坡前赵子龙啊，人马发财轰天飞，看快基地扎大营啊！将太公捉紧了不要紧了，我得回到西岐去搬兵。搬来了他们金吒、哪吒、木制三太子，有个灶王奶奶高兰英，杨二郎拉了好天喘，如西湖下的五草木后边的跟着说他老英雄，人马花彩黄雀会，看看基地扎大营啊！梁正南扎人马，忽听空中喊了一声，要问来了哪一个？来了西天大圣孙悟空，金箍的宝棒拿在手，两眼睛全都瞪红，眼睁睁叫神一长乱，这么七十二变下段心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